就一个中国人，所以非常地道的这种方式来给大家介绍中国。实际上不仅仅是介绍中国，我们把很多俄罗斯的书也拿中国去翻译成中文了， 嗯， 是双向的这种方式。所以这种方式的这种前提下呢，我们开的出版社。但开出版社之后呢，我们看书店，为什么开书店呢？因为现在这各个书店他把中国的书不集中在放到一块儿， 嗯， 很多俄罗斯人想了解中国呢，他需要去找，很不容易找，就到处去找，这也不好找。所以我们当时想着开个书店嘛，开个书店之后呢，对中国感兴趣的人，想了解中国的人，他可以一次性来了之后就可以做完整的了解。 对于出版社主要出版什么类型的书籍，穆平为我们做了详细的介绍。他说， 我们开出版社的初衷就是想给俄罗斯朋友，俄罗斯读者介绍中国的文学历史。文学是本身是我本人的一个爱好，我呢本身当然很喜欢看书，所以说我还有一点就是这是俄罗斯一个汉学家告诉我，他说人类相互了解最简单的方式，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读书，也门槛也最低，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所以说我当时想就是书呢，这个也是给俄罗斯人的读者能介绍一些中国真实的中国，而用俄罗斯读者能听懂能喜欢看的一种方式来介绍。那么就说是第一是文学，所以我们一开始从文学开始，把中国的文学呀、中国一些历史呀、中国一些艺术啊，这个介绍比较多。我们也是希望是以后把俄罗斯的文学、艺术、历史更多的介绍给中国。至于政治，我们有一个原则，政治、宗教这个方面我们都不涉及。其实甚至我们出版社也有个出版原则，不涉及一些敏感的政治呀、宗教呀，这和没有关系。我们只是历史、文学、艺术就好了。那么少儿这块呢，那么少儿出版本身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领域。少儿领域在前几年呢，我们比较忽略了。我们认为可能是俄罗斯小孩子不喜欢中国的这样读者，这是文学类的作品。但实际上我们出版了一些之后呢，发现很多俄罗斯儿童也还是很对中国的儿童文学很感兴趣。所以我们把这个也作为今年的一个重点。同时呢，中国的这方面呢，也是对俄罗斯的，特别是俄罗斯的这个漫画呀，这个艺术类的少儿图书非常感兴趣。我这次从俄罗斯大概买走了20多种，包括神陀马呀，包括一些儿童特别畅销的儿童文学呀，买到中国去翻译成中文，这是一个很大领域。所以我们把中国的，也把中国的很好的作家，比如说最出名的曹文轩呀，包括这类的这些引进到最好的儿童文学，引进到俄罗斯，也把俄罗斯最传统最经典的文学呢引进到中国去，把这个做一个2018-2019年的一个重点领域出版。 穆平在俄罗斯从事出版业这么长的时间，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非常感谢俄罗斯出版商协会和俄罗斯作家协会给予的帮助，以及自己的俄罗斯员工的辛苦努力。不仅如此，他还说道， 其实我们这出版社能发展到现在啊，最得益在哪里？得益第一是两个国家政府之间的友谊，这关系处得非常好。第二也得益这一带一路呢，虽然是中国倡导的吧，那么俄罗斯也积极响应的这方面这一带一路。这样直接对我们造成的好的影响是什么呢？很多人更关注中国了，很多人想了解中国。那么这方面渠道并不是很多，而我们做的是最地道的中国图书主题出版。很多俄罗斯人很喜欢阅读我们的书，很多专家学者也几乎是经常来我们这里买我们的书。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中国更多加强是中国民间和俄罗斯中俄民间的这种交流，这种相互了解。我们还是想说，很多到现在为止，很多俄罗斯人对中国了解不是很真实的，那么很多中国人对俄罗斯了解也不是很真实，都通过一些前苏联的电影啊或者文学啊那些。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更多的做些这方面桥梁工作吧。 穆平不仅在莫斯科开了中文书店，还计划